之後都有 follow 嘅。不如我哋寫封信，我哋可唔可以入去個組織定？ 都得， 可唔可以參加嗰個組織？ 我哋呢度都 即 係 話，首先講翻呢單案件俾你聽先啦。即係除咗社運要揾到外國人嘅支持之外。即係香港男性嘅卑微咧，都需要外國人伸出。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好有標誌性嘅。即係其實正正就係一個啊，話俾你聽，原來咧個樣咧好少少咧，就可能世界又可以如此不平等噶啦。係 啦， 係嘛？又即係又呃飲，又呃食，又呃住，係嘛？ 仲可以淋人滾水， 淋埋滾水，跟住然之後睇住流龍要偷笑嘅，咁變態嘅。跟住逼你，即系同你一齐睇呢一个啦，呢、這个咩？ 武则天 呢个武则天嘅， 冇 微量嘅，大佬自己系代入咗个角色嘅， 系啦， 系嘛？即系 炒股票输咗，仲可以揾男，唔系带咗个男人顶住 啊！跟住又会出阿 sa 噶啦，我有咩俾你咩噶？咁、啊、样， 但系依家就系冇咩啊嘛，突然间冇咩啊嘛， 系冇、啊，真系 佢冇俾你咩， 我有咩咩你啦，系咪咁讲啊？ 唉， 唉喂，差唔多啦，系嘛？ 最黑暗嘅一天 ，OK 好，即系 咁啊！下个礼拜阿土伯翻嚟未？ 未啊，屌， 仲土伯打俾我头先， 点样咧 ？call 我去，唔知道我帮手即系等等嘅， 系嘛？ 佢其實都問我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嘅， 就係頭先嗰單， 佢想問我究竟我哋幫老蕭賣咗幾耐廣告？ 哦，個半月啦，個半月啫。 喂，唔係同埋我哋要賣翻自己廣告啊，爭啲漏咗。 係啦，就係宵夜食， 係宵夜食，係 啊。 咁啊，宵夜食，大家仲記得嘅 阿昌嚟未啊？阿昌， 喺睇下個 一月七號， 個幾日未知，嗰幾日使唔使翻工？ 啊，喺美孚 夜晚 咁就禮拜日嚟嘅。禮拜 一月十八號 係 嘛？ 七號， 我哋不如開翻圍，唔係即係都有圍爐啦，都有唔同嘅即係爐咁，有幾多爐啊？ 我哋就 七八個， 餘一百， 即係十個爐到啦。 其實就我哋都好問㗎啦。 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即係除咗要講下正經嘅嘢啦，政治嘅嘢啦， 嗯， 關於香港男性男權低落咧，都好需要去討論嘅，因為其實真係。 我哋要好似阿即系张家辉啊， 冇人 即系嗰啲有啲女人好鬼衰噶， 系啊出埃及记啊， 嗰啲女人成日谂住点样去杀自己老公噶， 而家好似网台系咪都好少呢类型节目咧？即系帮冤乜嘅男士发声，即系上一个已经系阿马仔啦嘛，已经 我见过一单就讲一单嘅大佬，即系我都叫做系几有正义感噶，真系如果你即系我争仲未喺自由亚洲讲噶咋呢个？ 但系周身唔系咁谂啊嘛，啱唔啱？ 所以周身咪仲系青头仔咯。 系喂，正经宣传啦，喂， 嚟我哋睇睇先嗰个宵夜食嘅。 系宵夜食，系 OK， 系就系呢一个咧。嗱，叫美孚，叫做系呢个叫吉吉烧，呢个冇打出嚟嘅。吉吉咧就系即系大吉嘅吉啦，即系大吉大利嘅吉啦。吉吉烧咁就系咧，喺呢个美孚丽景山道九华径。新村牌坊咁呢就 宵夜食 係啦宵夜食咁我哋价钱呢就係260蚊啫月费会员呢就210蚊 係啦 咁呢我哋陆续都收到报名啦但係仲未夠嘅咁但係过往嘅经验都係啦即係通常去到最后一个礼拜呢啲人先至係踊跃去报名 先知道时间 咁所以就係啦即係呢啲人做但係我哋嗰个名额 係講明依家个时间就係1月7日啦 係啦 星期日嚟嘅 咁就剩返两三个礼拜㗎咋所以大家即係踊跃啲去参与呢个即係网聚啦。咁我哋 咁我都会去啦希望。 院 长 会 去 嘅。係啦咁大家都会去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坐埋围路係咪 即係除咗即係讲呢个立法会呀、啊、本土派呀、啊、男士嘅声音呢係好需要彰显呀係咪好係呀 就係咁㗎喇。 OK。系啊，我哋唔使匿埋喺厕所，喺个炉嗰度有啲女人啊， 几你几惨啊！我哋即系个香港男，我只可以咁样讲，香港嘅男士男权嘅低落，要沦落到喺花生台嘅一个围炉嘅一个宵夜食之间去抒发自己嘅不满啊！ 喂，但系星星之火 可以 燎原啊嘛，系嘛？ 所以大家即系受冤屈。嘅男士咧，系咪应该参加 男权星火行动 ？Edmund 会唔会揾阿任亮献过嚟啊？ 都可以，可以 等佢 翻啊嘛。都话佢头先我讲一句金句，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就系女人几滴眼泪，足够令男人万劫不复。 系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系咪？ 系 ，OK。 你呢句嘢好似唔系好押韵。女人几滴眼泪，